着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、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。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14阿哥印题烤着火，陷入了深深的思索。受命为大将军王的前夜，他曾和印四有过一夕的长谈，那是怎样的光景啊？鬓骨之离的印四，头缠着黑帕，悠悠闪动的烛影下越发显得憔悴不堪，拉着印题的手满是眼泪，喘着说：好兄弟，你要远行了，我一则是惧，一则是喜呀。我不知前生造了什么孽了，生在皇家，大祸不招而至，不但失爱于皇阿玛，连兄弟也不能容我。我本来只想做个贤王，扶危济弱，做了一生的好事，想不到因为人缘好，推举我当太子，反落得天地不容。我种的是花，得的却是刺啊！如今病得这样，什么也是不想了、啊，就怕你这一去，你我手足天各一方，再无见面之期。反过来想，北京如今是虎狼穴，是非窝呀。实话实说，阿玛老了，太子未定，兄弟们谁没一把算盘？四哥不是当皇帝的料，只一味刻薄行事，急争暴敛，邀买万岁的心，我看他也未必没有异样的心思。三哥瞧准了阿玛爱读书人的心，乔讨好，看似每日带着陈梦雷一杆子人著书立说，其实啊，也是走捷径的灯笼术啊。就是你九哥十哥，人说是铁杆八爷的，我瞧也不见得。昔日晋国闹家务， 身生太子在内而危，公子重耳在外而安，所以心里虽舍不得你去带兵，我心里宽慰。你只管放心保重，我的奶公雅不齐就在西大通，有他伺候着你，就跟我在你跟前一样。一旦朝局有变，你带108000子弟兵临城下，我在里头围着，这个皇帝位你不做谁做呀？胤禔被他说的失声痛哭啊，一边哽咽一边说，八哥说的都是，唯独做皇帝，兄弟我没有想也不敢想，我只会带兵，只爱习武，没那个胸襟度量，也没那个德行人望。据我看，皇上是爱你爱得深呐，所以磨练你，不然为什么说你谋逆反而进封你亲王呢？子哥办了多少差，出了多少力，也才和你一样啊。八哥，你宽心养病，我在外头经理有什么变故，好歹早点带信给我，我拥兵在外还击都是八哥用得着的。劈柴在火中拨的爆了一声，胤禔眼中波光一闪，清醒了过来，才意识到自己出身何地何情。世间想不到的事太多，明明造化之术恰不如人意。胤祀、胤禔两人虽然流泪眼对流泪眼，伤情人对伤情人，说的话语重心长，但各自都是一把如意算盘。胤禔一到西边就收买了胤祀安在自己身边的钉子一等侍卫鄂伦岱，命他回京帮着四爷看着八爷。雅不齐收买不动，行军法杀掉了。满想着既然皇帝不立太子，一听到康熙死讯立即带兵回京争位，想不到鄂伦岱一进京便如泥牛入海，连个信儿也没有，更想不到皇帝竟有遗诏，不是皇帝料的四哥粉墨登场，堂而皇之的做了九五之尊，威威赫赫的八阿哥竟然俯首称臣，自己受年羹尧、岳钟琪请走，非但不能将100000大军入关，反而被20几个羽林军士、2个比贴士半押半护的送往京师。他瞟了一眼正在吃鹿肉喝酒的前运斗蔡怀喜，无声叹了一口气，愤懑、疑思、焦虑、惆怅，还有一丝莫名的恐怖骤然袭上了心头。砰的一声，他扯断了向前的套钩，想站起来又咬着牙关坐稳了。十四爷，钱运斗满嘴是油，转脸诧异的盯着胤禔，您老有什么吩咐啊？ 热，也解解扣子。 蔡怀喜忙说， 哎呀，这火烧得太旺了，奴才把柴抽几根吧。 胤禔狂躁地拨了拨火，咬牙说道， 哼，我还嫌他不旺呢，要是一把火烧掉这混账世界，把我烧成灰我也是欢喜的。 蔡怀喜和钱运斗这才明白，胤禔是被心里的怒火烧得坐不住，想说什么又都咽了回去。正在此时，那个冻僵的女子身上抽搐了一下，呻吟道， 水水。 胤禔一怔，低转头看了看那女子，冲外喊道， 我的侍卫呢？ 胤禔的两名侍卫就守在门口，听见招呼忙进来插手而立， 能弄点热水来吗？ 钱运斗笑了， 哎呀，十四爷，他这是昏迷沾雨，不是真渴。 小人粗通医道，现成的鹿肉汤灌一碗，补助元神，敢怕就好了。见印提无话，蔡怀喜忙过来扶那女子养着，前熨斗用银匙一小口一小口喂了一大碗热腾腾香喷喷的肉汤。印提也不理会，只满腹心思来回踱着，时而低首沉吟，时而望眼欲穿的盯着院外，谁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。那位死里逃生的女子终于醒了过来，雀青的脸上泛起红晕，一双水汪汪的杏眼慢慢的睁开，在一张张陌生的男子面孔上扫过，讷讷的说道： 天爷，我这是在阴曹地府还是活着？你们是人还是…… 印提默默地注视着他，相貌五官也还端正清秀，只是蓬头垢面，赤着冻得硫磺水的双脚，稚气的眼神中带着疑虑和惊惧。良久，印提方淡淡的一笑：我们不是鬼，不过人和鬼比起来还是人可怕些，也难怪你惊慌。你到鬼门关走了这一遭回来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一个人冻倒在这孤庙里呀？ 俺是代县的。 那女孩子赤着脚当着这么多的男人面，害臊的把脚缩进马搭子下头。 俺是乔家寨人，是庄户人家，叫个隐帝。去年县里派下来官银，俺家贪了七吊半钱，可怜去年秋里没收成，哪儿去弄这么多的钱呢？家里只有俺爹俺妈，还有一个不到六岁的弟弟，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村里来了个蛮子，一口苏州话，说要买20个女孩子去苏州给皇上织贡品绣花，管吃管住，一年还有1-2工钱，3年期满，愿意回来给路费，想留的一年给6两银子，为还债也为了一家活命，爹妈卖了我。 他一头哭一头说，印提蹙额沉思着。苏州给朝廷每年的例贡他是知道的，都由苏州织造李旭掌管，却没有到北方买人的地。李旭是个谨慎的，树叶落下来都要闪躲的人，竟敢私买私卖人口。想着他又问道：既然两厢情愿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 爷哪里知道他是个人贩子，到苏州就把俺卖到了春香阁。俺看师傅教的不是针线，每日领着唱曲儿弹琴，还教下棋画画，心里犯疑，去问教习妈妈，教习妈妈说这也是学本事。倒是春香院一个大姐好心跟我说了底细，满15岁就叫我们去接客。大爷，俺是好人家的闺女，咋能做这事儿呢？俺趁他们不防，俺逃了出来，连正经路也不敢走，一路从安徽、山东、河北讨饭回来，到娘子关又遇上大雪，想进庙避避，不知道这里因为遭灾，庙里的主持都饿跑了，我冻倒了。 你这故事倒编得叫人泪下肠断，我救了你的命，你还跟我来这一套。去年山西荒旱，秋粮没收上来是实情，康熙万岁爷曾有明诏颁布天下，免去山西甘肃全年的钱粮，还派了钦差大臣 会同山西巡抚诺敏赈济灾民，怎么会反而有催科的事呢？说实话吧，你是谁家的逃奴啊？有我担待，保你平安。我既救人，自然要救到底的。尹帝听了，睁着大大的眼睛注望了胤禔片刻。 爷不信，我也没办法，这事我也说不明白。反正听说是诺大人还有我们府老爷县老爷好像欠着什么库的银子，不但赈济银子没见一文，还要我们百姓把欠的银子补出来，通省百姓都一样，俺怎么敢骗了大爷您呢？您找个乡里人问问就知道了。 他话没说完，胤禔心中已是雪亮。胤帝没有说假话，这正是今日的当今皇上，昔日的雍亲王造的孽。自康熙46年，胤禛主管户部，清理官员积欠国库银两，多少命官都被逼得头颈上吊。这个诺敏倒另辟蹊径，朝廷逼他还债，他叫百姓替还。胤禔望着篝火，咕哝了一句坏蛋，转脸问钱运道：这个诺敏是正皇旗下牛鹿出身，好像是雍和宫的门下呀。钱运斗一点也不想惹是生非，只想着把这个招惹不起的王爷送到北京完事儿，嗫嚅了一下没有答话。蔡怀喜在旁说道：不是万岁爷龙潜石的门下，他是镶白旗的都统，原先和年制台是换铁兄弟。一丘之貉。胤禔咬着咬牙，这么着保上帽不怕激起民变吗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我看。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，名为大将军王，其实是个囚在笼中的虎，这种闲事压根轮不到自己去管，而且北京城里如今是个什么情势一点也不知道，自己前途吉凶也难说。想着，胤禔蔚然一叹，勉强笑道：胤帝啊，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你是愿意跟我到北京伺候我，还是愿意回去呢？胤帝眼中一泡泪水，他原以为这杆子人个个佩刀带剑，不是响马就是刀客，这会子回过神来，已经觉察到胤禔不是坏人，可也不像平常人。想着用袖子擦着眼泪说： 俺家里有爹娘弟弟，爹老了娘有病，弟弟还小得有人照应。 胤禔笑了：难为你啊，还有这份孝心，比我们兄弟们强啊。既如此，明儿我资助你点盘缠回代县去吧。说罢吩咐侍卫，他在这里歇息不便，东厢我看还有一间耳房，带他到那屋里住，有现成吃的送过去一点。侍卫们忙带着胤帝出去了。胤禔掏出怀表看看，已是亥正时分，外头兀自丢棉扯絮般的落着大雪，看看两个比贴士正襟危坐毕恭毕敬地望着自己，既不能赶他们走，又实实在在无话可谈。听着凄风掠过峰峦的呼啸声，胤禔心中更转惆怅。他解下佩剑，斜靠在马鞍上，捡着吊锅里的鹿筋略用了几口，又吃了一大碗黄酒，便觉熏熏的，在暖融融的火堆旁沉思着，渐渐闭上了眼睛。十四爷， 十四爷。朦胧睡着的胤禔一下子睁开眼睛，却见是钱运斗在轻声呼唤着自己。他抖了抖盖在身上的斗篷，坐直了身子。 什么事儿啊？大呼小叫的。 哎呀，景行驿站派人来接您了。 哼，好嘛，记得我昨晚说的了吗？叫他们围头的进来。 扎。景行驿丞像个雪人，虚着白气进了山神庙，在檐下轻轻跺了跺脚，摘下了大帽子抖了抖，抹了一把满是血水的脸，结结巴巴抱头：“景啊，这啊这景景行啊驿啊啊驿丞啊梦啊梦啊梦。”一肚皮愁绪的胤禔被他逗得扑哧一笑：“哎呀，别难为了，就是孟义成吧，进来。”那义成又矮又胖，皮球似的滚进来，就地打了个签儿：“ 啊奴，啊奴，啊奴，奴才孟，啊孟宪佑，啊给，啊给。”啊，给爷请安了。 不知是屋里热，还是这个八品驿丞头一次见地位这么高的天皇贵胄，孟宪又头上冒汗，两手比划着说了半日，胤禔也听不明白他都说了些什么。原想好好问问雍正皇帝到底怎么样关注自己进京的，对着这么块料，不禁又好气又好笑。哎呀，罢了吧，小心累着了你。你这一口晋北话，又结巴的这样，我竟什么也听不明白。你花了多少钱捐这个官啊？哎，莫不成见你们上司也这样回话吗？ 阿辉，阿辉，回王爷，阿奴，阿奴在这正，阿正，阿正儿八经的进，啊进士。啊就啊就就为这个毛病才混个八品 品官 啊，日子久了，都不计较了。王爷，您叫奴才唱道情啊，就不结巴了。 胤禔仰天大笑：“哈哈，好，有趣啊！你唱，谁叫你接我的呢？哎。” 那孟宪佑红着脸磕了个头，果真梗着脖子唱起了道情，却是字正腔圆，一点也不接呢。两无侍卫亲兵跟着这位倒霉王爷多日旅头寂寥，见正殿有人唱道情，不禁都凑过来听热闹，却听孟宪又唱了：“开言千岁，请细听，奴才为你唱道情，不敢造次接王驾，都只为保定府里传来了献命，接到了十四爷还则罢。”接不到十四爷，八品官儿也做不成。歌词虽俗，却是清楚明白。胤禔想不到他唱得如此流畅，忍着笑说道：“我才走到娘子关，保定府好长的耳朵。”孟宪佑将手一移，又慢声唱了：“里头的委屈奴才弄不清，昨日晚有个官儿来到景行，工部员外郎名叫田文进，奉圣命去陕西慰劳军营，顺路儿带来这一道令，命奴才带着暖轿接爷回景行，似是五里山路，跑得奴才头发懵，牙齿也要割。”唱到这里收板子了，

你不要紧吧？ 眼帝穿着一身又重又厚的棉袍，一夜保暖，精神已经完全恢复。他见印提一杆子人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，行色匆匆，先是隔窗痴痴地望，听印提问自己，忙几步过来，双膝跪地，就雪中磕了三个头，已是呜呜咽咽放声：“ 恩人，您这就要走了，叫俺怎么报答您呢？俺们是寒门小户，恩人是贵人，只盼恩人步步高升，恭候万代。” 印提苦笑了一下，摸了摸怀间，里头并没有银子，却有一把金瓜子儿，是年羹尧为自己设酒送行，席前猜门儿耍子赢的，便都掏了出来。 你这感恩的话，我当不起呀。按平常年月呢，我带你去京城，能帮你图个一家温饱，如今不成了，带上这点钱回去吧。说罢神色黯然。 眼帝一下子抬起头来，泪光闪闪，诧异的望着印提，刹那间印提才发现他长得十分俊美，勺秀的面孔用雪水洗过，泛着粉嫩的红晕，嘴角下还有两个似隐似现的笑靥，一头乌发多少有点散乱，却又黑的乌鸦翅膀似的在风中翩翩飘动，黑的深不见底的铜人带着稚气，也带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机敏和成熟。印提叹道：“ 哎呀，我北京王府里身边八个丫头都不及你，带你去伺候福晋也必是好的，可惜呀，我身在不测之中，顾不到这些了，你这样走路不成啊。我劝你改换男装，走大路慢慢还乡吧。” 说罢便要下街。 恩公。 嗯。 求恩公赐下姓名，俺回去给您立长生牌位。 印提恬淡的一笑，徐步下街，一边走头也不回地说：“ 哼哼，自古哪有长生的，我不短命就是天照应，先帝在世，群臣日日喊万岁，到底也只在位61年，造化无常啊。” 不知哪句话触动了心思，印提眼中突然涌满泪水，一阵疾步出庙，哈腰钻进了暖轿，脚一蹬命道：“起轿。”百余人簇拥着那乘杏黄毡套四人抬软轿，高一脚低一脚踏着拥满积雪的山道以里东去。隐帝站在庙门口呆望着，一直目送到他们消失在弥漫风雪里才回庙里。一行人在风雪中又跋涉数日，待到北京京郊的陆河驿，已是11月26日傍晚，前头自有人飞马进京报知。过永定河，早见大学士尹泰、礼部员外郎高齐桌、礼藩院司官阿尔松阿、苏奴等人接了过来，见印提哈腰下轿，一起请下安去。印提看了看，阿尔松阿是原工部尚书阿买阿的儿子，苏奴是八阿哥连亲王印嗣的门下，在京时无话不谈的，但此时人杂，又在地碾之下，一句多的话也不敢说，只吩咐叫起，便跟着众人进了驿站。国丧期间不便大张宴宴，尹泰只命人预备了一桌素席，全被印提接风了，既不能叫歌妓奏乐助兴，也不能猜拳设赋哑谜，众人都是重重心事，因此略吃几口，见印提放了住，便都起身 到驿站正房重新见礼说话。胤禔做了主位，看了一眼对面的尹泰，朱运公，皇阿玛的子宫设在哪里？我今晚要去守灵。尹泰是文华殿的大学士，已故尚书房大臣熊赐履的头号门生，出了名的道学老古板。康熙晚年因跟着大学士王善保奏废太子，罚俸罢职，闲置多年，望七十的人了，须发都已浩然，仍是精神矍铄，正襟危坐在胤禔的旁侧，清渠的面庞一脸庄敬之色。他听胤禔问话，在椅上欠身一躬， 大行皇帝已经定了谥号为圣祖，请十四爷留意，圣祖十三日驾崩，是在畅春园，当日雍正万岁爷就前即位，即封大行皇帝遗子乾清宫，臣奉旨接大将军王，今夜在陆河驿安歇，明日自有圣命召十四爷进去。 面对这些人，胤禔突然有一种遥远和陌生的感觉，想起自己当年千乘万骑耀武扬威的出兵放马，正是今日高坐九重君临天下的皇帝代天子恭送自己到这里，在驿前不远的青炉棚下设宴洒泪而别。今日回来已经分了君臣名分了，嫡亲的手足说不许进城，就得乖乖的在城外待着，真是景物依旧，人事全非呀。离此不远的紫禁城中，冷冰冰的乾清宫中，静静躺着的老阿玛再也不能把着自己的手运笔写字，再也不能一边吃酒一边看自己舞剑了。胤禔不禁泪水涔涔，却不愿在尹泰这样的人面前失态，忙偷视了。尹泰，既然不能进去，我自然遵旨。你是出了名的理学大师，请指教，我该先见雍正皇帝，还是该先去谒圣祖的灵位呢？ 忠孝义节虽为义理，却有序，忠在首位。今日君臣之分已定，圣天子在上，自当先觐见当今万岁。不过万岁也在乾清宫昼夜守灵，一同参见也未尝不可。 尹泰胸有成竹，说得十分笃定。他素日并不结交阿哥，对爽直豪气的胤禔其实颇有好感。与平常人家先见谁后见谁是不值一提的小事，但当今雍正是个刻薄成性的，劝胤禔先行君臣大礼，再谒康熙子宫，原是满心保全的好意，只是道学面孔僵板硬直，叫人听得心里不受用。额尔松阿是随从尹泰来的，见尹泰这样待胤禔，横了尹泰一眼，心里骂道，老棺材瓤子，口中却说，忠孝原为一体，尹老大人说的极是，孝为忠之本，不孝即是不忠啊，非孝子不能为忠臣，既然万岁爷也在子宫，临时请旨定夺也可以嘛。尹泰明知他是驳自己，也不辩白，脸上毫无表情，转脸又对胤禔说道， 有一件事臣要回明十四爷，万岁登基之后 诸阿哥一律避讳，因此所有阿哥的印一律改为允字，印允阴尽，口头称呼不宜分别。若十四爷有调陈奏议，请留心更正过来。这是题中应有之意，印题也听出了尹太的好心，不禁点头。多承关照，自今而后小王叫允提就是了。 十四爷， 阿尔松阿见允提正眼也不看自己一眼，知道他有误会，来接允提之前，八阿哥府太监何柱儿专程见的，叮嘱他务必要独自见见允提，详告北京城内形势。眼见主官是尹泰，莫名其妙的一个糟老头子，其余的人都是个个心怀鬼胎，戒备警惕，哪里去讨机会。额尔松阿坐在旁边沉思良久，单独见允提断然不可了，但不说话装哑巴在八阿哥那头交代不了，因轻咳了一声。 奴才前来，三爷、五爷、八爷、九爷、十三爷都见了，各位爷们都说本该亲来接风的，但爷们都重孝在身，叫奴才转告爷好自保重。 这等于给允提报了一个平安信儿，允提顿时松了口气，缓过脸色来说， 老哥子们关照了，彼此热孝在身，这些礼就不必讲了。 苏奴看了看尹泰和高齐卓，接着额尔松阿的话说， 倒也不全为守孝，万岁爷新登基，凡百事物都要料理，夜里守灵，奏章都带到乾清宫处置的。三爷、十三爷、八爷如今都进了南书房，和隆科多、马奇共管着国家丧期朝务，为防奸党内外勾结成丧起乱，九城封闭已经十四天了。 这等于又是一个信息，而且更加要紧。所谓奸党云云，允提心里雪亮，指的是新君雍正一生的三汉：八阿哥允嗣、九阿哥允堂、十阿哥允阿。当然自己就是内外的外了。允提心中不禁一阵紧张，同时又有点宽慰轻松，这再明白不过了，八阿哥没有被扳倒，雍正的地位并不稳当，危险和机会同时存在着，当然世上可危。允提被这几句话撩得五内翻涌，心头突突乱跳，目光豁的一闪，还想问点什么又压住了，转脸问高齐卓， 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以前没见过呀。 回十四爷，臣原任四川成都署理知府，一直在外头，是前几日才调到礼部的，因此没缘分容见十四爷。此人干巴精瘦，一双黑豆眼儿炯炯有神，只一脸麻子有点破相，伶伶俐俐的，一望而知是个浑身消息一按就动的角色。 允提歪着头想了想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看得好风水，你写的那本堪舆家言很有意思。陡地想到高齐卓是年羹尧帐前都粮总办李卫一手提拔的人，便又缄了口，但高齐卓却被他骚到了痒处，口中滔滔不绝地说道， 风水一说起于汉，兴于唐，以地理应天文，有人神不测之玄妙。先帝爷在时曾命臣陪同钦天监元明 去奉天看过太祖爷的符灵，后来到遵化，原名看中了一块地，那地自卧燕山起龙头，一个谷一个包，一个谷一个包下来，形如龟背，曲似长蛇，绵绵延延直下东南呢，正与士族景陵相接。他说这块地好，我说这地呀、啊、是将相之地，不是君王之地。不信你往下挖，八尺之下必定有水。叫人一跑，果不其然，连原名也服了。叫臣陪着一垄一垄挨着看，后来才选中了大行皇帝的景陵。大学士张廷玉相爷的祖陵也请我看过，我说好，不过恐防令公子于令弟也有不利呀、啊、这就是美中不足的。如今张相二公子果然命粗，相爷的三弟廷禄公前年也贬了官，今日我就撂一句话，尹老相爷的祖营我也看过，令公子已经考中举人，不在金科，在来科，若不在前三名里，就请剜了我这双眸子去。他口中喋喋，手势翩翩，怎样瞧山相，真地气，看来龙，查地脉，说的唾沫四溅，听得众人只发怔啊。额尔松哥在旁不冷不热地说道，想不到老兄如此通阴阳之理，天造化，老兄必定能给当今万岁选一块更好的寝陵。有时候一句话像一道闸，能堵住潮水一样的话题。本来历代帝王即位便选陵墓，并不是一件忌讳的事儿，但康熙尸骨未寒，尚未安葬，京师危机四伏，雍正的地位坐得稳坐不稳都难说的，就延吉给他选坟的事，人人都觉得他别有用心，语带双关，虽然挑不出毛病，顿时心里咯噔一下。高齐桌也自觉失态，涨红了脸，低头吃茶，再也不说什么土味的甘酸苦涩了。允提起身深欠了一下，哎，我也乏了，今儿就按旨意先安歇一夜了。高齐桌既精于堪舆，万岁召他进来也未必没有深意。齐桌先生有闲工夫，将来给我也看一块地，不求世事富贵，但求代代平安，好歹请留意。说罢将手一让，众人忙都躬身辞出去。在陆河驿胡乱歇息了一夜，果然第二日拂晓便有旨意下来，着大将军王允提即至乾清宫圣祖子宫灵前见驾。允提一肚皮的火，也不设香案，也不跪接，竟站着接读圣旨，读罢一语不发，愣了出神半日，径自出了门，上马赶进北京城，弄得姬兆太监和尹太一干的人又是担心又是尴尬，说不敢说，劝不敢劝，只好怀着鬼胎打马随行入城。天上的雪已经小得多了，银雨也似飞飞而落，云层黄中透白，眼见这场数十年罕见的大雪已是强弩之末，没有多少后劲儿了。允提呆着脸骑在马上，一街两旁家家户户都有人扫雪清道，见他前呼后拥的过来，纷纷丢了扫帚木仙家事，垂手鞠躬示例，人们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仿佛还没有从老皇帝的死这一噩耗中惊醒过来，更没意识到这位当今皇帝的政敌，一母同胞的大将军王突然回京意味着什么。但允提心中却另有一番滋味，往年的西直门内像这个日子 正是要过冬至的日子，那热闹的还了得吗？什么肉四行、傅粉行、成衣行、玉石珠宝行、绸缎铺、纸行、海味鲜鱼行、汤店、药肆、五座行、江喜店，纵比不上正阳门外棋盘街大郎庙，也是车水马龙，人潮如涌。如今却是家家关门，店店封户，冷冷清清，没几个人，只偶尔有几声卖水车的夺铃响和拉煤土沿街叫卖声，打破着冰雪世界的沉寂。允提不禁微微叹息，亲戚或余悲，他人亦歌，此去何所到，脱体同山阿，皇帝也是一样啊。紧跟在左侧的尹泰问道， 师祖爷，您说什么呀？ 允提低垂了头，良久才叹道， 我想起了皇阿玛，英雄一世，如今躺在冰冷的乾清宫，人生私事到底有何意趣？你看这大街平日何其红火，现在却是悲风回雪，遍布缟素，你我还沉湎在中天之悲中，人家砧板都在响，照样过冬至，照样拜冬，做冬至团儿，卖乳酪，熬行堂。 尹泰听了反觉无言可对，思量着说道， 十四爷想得多了，这街两边店铺多，举人们都赶着进京入围，趁着冬至赚这些错大们几个是有的。大雪下了这么多日子，寻常人家连菜也吃不上，哪能同往年比呢？ 允提左颊上的肌肉不易察觉的一颤，转脸问， 今年还要开春围，不到时候吧？十四爷，您难过的糊涂了，新皇登基自然要开恩科的，听说礼部原定我当主考，我赶紧去说，我的三儿子尹继善今年也要考，按例我得回避，大丧过后我想恩旨就要下来了。 允提还要问话，前头侍卫在马上用手一指说道， 王爷，西华门到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叫醒了梦魇的